照多少梦魇，声声里抛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相见？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，拥抱祖国百年盟愿，一起敬烟花，让2049年那一天不生荣耀的那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